喂，我而家其实都要讲数，你唔好攞我 20%， 跟住你俾咗 10% 我，大哥。 唔系你，如果你要从现实角度去考虑嘅话咧，你系冇可能真独立嘅，因为佢系讲真，既然你都系为啖气先出嚟投呢个铺， 同埋你欧盟嘅席位咧， 系啦，唔系一嚟欧盟嘅席位啦， 联合国情承认嘅 嗱。歐盟已經講到明㗎啦，即係打曬開口牌㗎啦，已經講到明呢，就係話呢，如果你真係獨立嘅話呢，你就唔係呢一個歐盟一員嚟㗎啦。咁你即時嘅效果呢，即 係重新申請呢，起碼都嘢喎。 唔係，你就係講經濟呀，你係即時已經冇咗呢個歐盟單一市場㗎啦，已經係。 嘅優惠啦。 係啦。 嘅著數啦。 咁所以你變咗。 資金係咪自由流 動呢？即係如果你本身係講錢嘅，咁你就即係你即係已經忘咗初衷㗎咯。 唔係，但係我覺得你我覺得嗰啲道理唔需要講，我哋都冇資格講啦，因為我哋唔係加泰隆尼亞人，我冇權代表人決定大家人嘅命運。但係你諗翻加泰隆尼亞嘅反對派面對呢一場逆境戰嘅時候，由聯合國到歐盟到英美嘅西方嘅力量，甚至乎佢嘅憲法法院嘅判決，佢點樣同你玩翻轉頭呢下？ 有吉事 㗎，呢下好掂。佢系令到咧，你西班牙政府即系真系催佢唔上来，佢唔破。嗱，而家你逼一步就系咩咧？佢完咗之后，佢就话我哋唔会搞好激烈嘅咁样。开头话48小时宣布独立噶嘛， 嗯， 系咪嗱？跟住而家嘅难关就系咩咧？你去到议会嘅时候，究竟系咪宣布独立先？ 冇啊！而家啱啱咪有个报道 分裂噶，其实系即系 你系咪真系 declare independence 先？ 唔系啊，佢啱啱先走去讲啊，佢话 not preparing for the real independence 啊， 就系咯，唔系嗱，当然即系呢个加泰隆尼亚自治政府咧，其实佢自己本身真系有啲人系真系想独立嘅。 咦？寻日啦，讲翻足球啦，逼机都踢翻啦，西班牙国家队本来佢话唔踢噶嘛， 嗯。 系咪你咁样镇压我哋嘅加泰隆尼亚人？喂，几感人啊！大佬听完之后，大佬 系 嘛？喂，好多钱嘅大哥，嗰啲系涉及个人利益嘅嘢嚟嘅。喂，到最后结果就系、是，反而咧，佢哋运用嗰种软硬系恰到好处。 系， 我觉得佢喺成个运动里边，嗱，我冇权话俾人听佢赞唔赞成佢应该独立，但系佢有咁嘅权利去做一个咁嘅投票。但系呢一个根本唔系真嘅投票嚟噶嘛？呢個係一個民意調查嚟嘅啫嘛，好似一個 campaign 咁玩嘅啫嘛，即係正如大家出嚟遊行示威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一樣嘅啫嘛。不過你做咗個形式就係投咗張票落去，其中票學你話齋都假假地嘅，大佬話都唔合法嘅啦。咁我仲我反對嗰啲人都唔需要出嚟投啦，大哥。 但係呢個命地真係攞嚟講數用㗎嘛。 其實佢玩過兩次㗎啦，前後啲 一四年玩過咯，一四年玩過嗰陣時八成投獨立嘅。咁但係即係你今次你反應咁激烈係嘛？咁即係你馬德里政府其實你等於係幫咗佢助選啊嘛？呢個係咁，但係 anyway 啦，即係其實如果你話講呢個加泰隆尼亞咧，即係我同阿教授又做咗即係呢個石破天驚，大家聽日記得聽啦係嘛？咁啊，即係喂你講翻一地兩檢喎、啊，大佬，即係一地兩檢 翻轉頭位喎， 係啊，即係我未講完喎、啊，我哋都係嘛？一地兩檢咧，其實講真啦，即係你而家咧，即係去到一個埋牙階段咧，其實你真係俾人撳住打係嘛？人哋擺到明。唔做呢一个全面嘅諮詢係嘛？咁而家淨係咧就攞啲民調嚟夾你係嘛？咁你而家點做咧？係咪？係咪真係企咗喺度咧？咁嗱，你本身你真係有搞個大台出嚟噶嘛？呢、這個一地兩檢關注組啊嘛，即係召集人係呢個陳淑莊啊嘛，係嘛？咁佢哋亦都自己揀咗個方案出嚟，反建議政府喺呢個深圳搞呢個一地兩檢啦，人哋睬你都鳩傻啦，係咪？因為其實嗰個方案其實咧講真，其實譚博之前都同我哋講咗啦。本身即係呢個中央政府咧，真係諗住咧，就係呢個深圳嗰度搞一地兩檢嘅。咁但正正就係因為爆咗雨傘運動之後咧，就係煞停咗嘛，係嘛？然之後就覺得同你鬥氣啊嘛。嗱，即係北京就係咁撲街嘅，咁就係咁撚衰格噶啦。即係你同佢搞大鑊嘢咧，佢就要強力壓落嚟嘅 報復， 係啦，報復嘅嗱，包括六四又係咁樣，0371又係咁樣，呢一個928都係咁樣樣。其实佢嘅做法咧，就系要反应过度，然之后其实等于咧，其实佢都我不嬲话，其实中央就自以为自己系纯寿司，就你见到你唔听话，我就系打到你听话为止。 唔系有时会奏效，我哋都要洞悉佢呢一个策略。 系， 嗯， 佢开始令到我哋咧会有嗰种挫败感之余咧，仲谂住同佢玩温和。 嗯， 嗱，你咁样爆呢样嘢出嚟咧，其实某程度上系令到我哋咧系更加顺服嘅。 嗯。